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咧，准时八位收听风云快讯。咁多谢各位嘅支持啊！本人陶杰嘅 Patreon 同埋白伟聪咧，都非常之欢迎各位嘅加入嘅。咁啊，正在当举世系留意 Donald Trump 同埋中国呢个贸易核战嘅同时咧，吓乌克兰啊嗰边有咩发展咧，就难免被人忽略。咁喺呢个时候咧，乌克兰嘅总统咧泽连斯基咧就宣布系咧发现咗超过150个呢、这个正确嘅数字，应该系155个中国嘅军队嘅士兵喺俄罗斯混杂喺里边，而且咧系被俘虏。咁咧佢就要求中国嗰方面咧解释。咁到目前为止咧，中国方面咧系冇任何解释，相信亦都唔会有任何令泽连斯基嘅解释。咁泽连斯基同时亦都呼吁呢个 Donald Trump 嘅政府咧继续向乌克兰咧出售武器，佢话今次咧佢会好大手笔咁咧系购买或者要求大约价值500亿美元嘅武器。咁咧当然呢个中国军队运咗入俄军嗰处咧去打仗呢个咧应该对于中国人嚟讲熟悉嘅大陆国情咧唔会觉得好诧异冇运入去之期，何况咧运入去咧完全系符合喺年几两年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普京咧签署嘅中俄联合声明，头尾共两行，就系咧中俄咧嗰个合作咧同埋互相策应、互相配合咧，系就特别系呢一场战争系上不封顶嘅。嗱，而家问题就系你泽连斯基就算发现咗有155个中国军队喺俄军里边啊，咁又可以点先？乌克兰第一，欧盟。第三，美国发现呢个重大嘅进展或者系变局，又可以对乌克兰有啲乜嘢嘅策招先？阿鲍生， 系咁啊，乌克兰咧亦都学以前苹果日报式啊，就挤牙膏咁样咧，将有关于中国士兵喺乌克兰境内作战嘅资讯咧逐步放出嚟。开头咧只系见到呢两个中国男人咧嘅相片。咁而家咧就烏克蘭方面咧就發布咗兩個影像，咁就見到呢兩個中國士兵咧就喺鏡頭面前接受盤問同埋招供。咁啊，據報一個來自江西，一個來自河南，咁啊兩個咧個神情咧都有啲懵然。咁佢哋承認咧就係通過遊客嘅身份啦進入俄羅斯，咁有中間人咧就俾佢哋咧30万卢布。即係大約咧2万几-3万港币咧就加入俄軍，咁如果合約完成之後咧就可以成為俄羅斯公民。咁啊，依啲全部咧就巨細無遺咁樣，十足好似以前咧中央台啊嗰啲人咧上去認錯同埋招供一樣。咁啊喺個過程裏邊咧，你睇得到依兩個中國人咧係唔識俄語嘅，佢都承認咧係溝通唔到嘅。咁啊一上陣咧，其中一個喺河南一上陣，其實一槍未開過咧就已經俾人俘虜咗。咁啊，最抵死咧！佢话咧期间咧，仲要俾俄罗斯嘅军队咧就掉嗰个催泪弹咧，就争啲窒息而死。后来系乌克兰人咧救翻佢。咁啊，直情成个咧好似系宣传咁样，就话俾全世界知咧，啲俄罗斯军队几无良。嗱，好啦，呢啲咁嘅细节咧，当然系政治宣传啦，有咁嘅成分啦。但系事实上亦都系证明咗咧，中国官方咧。是有一種默許或者是隻眼開隻眼閉的情況呢，去容許中國公民呢出去俄羅斯呢去參與這些僱傭兵的工作。因為在中國大陸呢，如果你出境去這些國家呢，你一定呢是會受到監控和篩選的。雖然呢你說可以用遊客簽證，但是現在呢風頭火勢，你的壯年男子呢這樣去出國去旅行，那當然呢大家心知肚明是什么事啦。咁所以而到截至现时为止，中国官方都冇一个好强力嘅回应或者係否认。佢只係话呢呢个乌克兰呢借助呢啲咁嘅事情呢係加劇佢哋中国同埋乌克兰方面呢嘅关系恶化。咁好啦，咁但係呢乌克兰呢当然係冇具体嘅行动可以做啦，因为呢 北韓士兵佢都制止唔到進入去烏克蘭境內作戰啦，何況中國嘅公民呢？咁但係對於中國一路以來咧，佢話尊重烏克蘭嘅領土完整啊，又或者佢希望咧通過佢自己嘅影響力咧，可以令到呢場戰爭停止啊，呢、這個咁嘅説法同埋誠意咧，就令到國際社會質疑啦。咁而且咧，我相信啊，烏克蘭手上邊仲有更加多嘅證據。佢講就講150多人啫，但係我覺得數字遠遠不及於此，同埋咧，可能嚟緊嘅仲有新嘅一啲資訊同埋內情咧會發布出嚟。咁對於而家咧，中國喺水深火熱嘅關稅戰裏邊咧，啊，無疑係雪上加霜嘅，因為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包括歐盟、澳洲、日本、韓國等咧，全部都同美國咧暫緩嗰個關稅戰，而且咧進入談判桌，唯獨中國咧就繼續獨立去支持。咁所以呢個情況之下咧，加上呢個烏克蘭嘅政治公關宣傳咧，對於中國嘅國際形象咧係更加咧就受到打擊更加冇人相信咧中國咧。佢嗰個道德高地咧，係對烏克蘭係尊重佢嘅領土主權。咁啊，跟住落嚟咧，我相信係會有更加多嘅呢啲內情咧，通過烏克蘭嘅媒體咧就揭露出嚟咯。 但個戰爭發展到呢度咧，中國啊又好，俄羅斯又好咧，已經唔會再顧啲咩形象啊、面子噶啦嚇，因為咧而家好明顯咧睇到歐盟同埋美國 Donald Trump 之間嗰個裂痕，同埋咧而家雙方咧陷於關貿戰。對於烏克蘭戰場咧，世人啊嗰個關注咧，嗰個焦點咧已經暫時唔再喺個船。嗱，個問題就係你烏克蘭到底可以點做？呢個你除咗向世人啊係證明呢個中國有參與啊 ，which is no surprise 呢樣嘢咧係其實都係預咗噶啦。咁係可點樣樣可以利用啊？喺呢件事啊係對自己有利咧？你話155個。你是不是可以將這155個戰俘排一列排出來，然後整一個航拍器，將155個戰俘全部跪在那裡，蹲在那裡，然後做個航拍器，整個方陣，然後由美國的 CNN、英國的 BBC 來到播出呢？今天據說美國、英國的自由派的媒體非常支持烏克蘭和澤連斯基，是吧？你可以在新聞那裡做大，做大之後就怎樣呢？你又可以用嚟施壓於歐盟或者係北約，你唔好理 Donald Trump 住，你而家可以話俾波蘭啊、德國啊、法國呢聽，而一個戰局咧有一個惡化，就係中國咧係官方咧係參與咗呢場戰爭，除咗北韓之外，咁啊，澤連斯基咧就可以正式要求法國同埋德國喺咁嘅形勢之下派出你哋自己嘅軍隊，因為師出有名啊。系嘛？派由北约派出军队，公开又好，暗嘅又好，最好就系公开，因为咧你已经有证据喺手啊。又正式咧就配合德国、法国，甚至系美国啊，而家运送嘅武器，你而家可以同 Donald Trump 讲，你话嗱，美军我就唔要你啦，但我而家要咩呢？我而家要你美国继续提供武器，然后咧正式由北约嗰度咧去参战。譬如话你发现啊，系有几多中国军队喺俄罗斯里面呢？155个，咁你可以咧就系要求1500个，即系多100倍嘅北约军队，系嘛？正式开入乌克兰，嗱呢啲先至系啊战争里面嘅政治啊嘛，呢啲叫 tit for tat， 你可以参考 Donald Trump 嗰个关税嘅战略啊嘛。嗱，我而家向你施加关税，我而家话俾你听，你不得报复。但是你如果夠膽報復，我會雙倍還擊。你澤連斯基咧就同埋歐盟咧喺呢個時候，你唔俾阿 Donald Trump 睇唔起嘅話咧，你自己要單方面有啲行動先得，係咪？嗱，而家唔係話再口水啊，喂，打仗打咗3年，仲口乜鬼水啊？啊，強烈譴責啊！啊，這個呢個咧希望中國方面要意識到啊，嚇唔好同俄羅斯行得咁近啊，或者好似歐盟啊，多次咧係喺度咧聲明啊，希望中國咧喺呢一次啊俄烏戰爭裏邊嘅立場謹慎啊，呢啲咁嘅口水啊、聲明啊、奉勸啊，呢啲你明知道中國同埋俄羅斯呢啲係唔會當你係一回事嘅，係咪？所以咧，你就係155個咁樣show出嚟。 呢两个咧就摆出嚟好好笑嘅，因为咧摆明连英文都唔识讲，仲喺度咧，可能系受到战争啊嗰个压力嘅创伤啊。佢嗰个其中一个中国军人咧，就喺度扮啊，话上边嘅嗰啲轰炸机定系嗰啲航空 无人机啊，系啊， 无系嘣嘣嘣咁，好似一个三岁细路仔玩 video game 咁。你睇到咧，佢嗰个神情啊，系非常之幼稚啊，亦都系咧系好愚昧啊。嗱咁样咧，你要咧系有一个新闻咧系讲出嚟，到底呢啲人啊系点解无端端会走去俄罗斯旅游观光先？嗱，佢攞签证啊，你问佢咪得咯？有护照有冇喺手啊？系嘛？你去俄罗斯观光系单个人去啊，定系有旅行社协办啊？点解你中意去俄罗斯啊？你系咪中意啊睇莫斯科交响乐团啊？定系中意睇莫斯科嘅？芭蕾舞啊，你是芭蕾舞方面的影迷啊，是吧？定是你对这个圣彼得堡啊，那个300年前的建筑啊，是很有研究啊？你出身自哪里啊？是不是一个文艺青年啊？是不是北京大学的俄罗斯文学系啊？是吧？你有没有家人啊？这些怎会说走去观光啊？是吧？呢里边有好多新闻，我哋纯粹由新闻传播学嗰个角度嚟讲咧，啊一个人咧，啊无端端你走去俄罗斯，然后 end up 喺一个战场度，中间有好多咧新闻嘅内幕同资讯，呢啲你可以由呢个星期日《太阳时报》，又或者咧非常之支持啊乌克兰同埋厌恶 Donald Trump 嘅《纽约时报》同埋 CNN， 佢哋去做一个啊详细嘅侦查报道。系咪？但系佢哋冇啊嘛。到目前为止系冇，冇咧，咪即系呢个唔系中国嘅错，呢个系欧盟同埋西方嘅失败，系咪？咁然后咧 ，Donald Trump 到呢个乌克兰嘅战局咧，佢又唔三唔四，佢同呢个普京到底倾和议啊，倾到点？同埋到底嗰个矿产嗰个协议，你泽连斯基签定系唔签？好似你而家嗰处完全停晒车咁啊，系咪啊，鲍生？ 是啊，好似呢已经大家唔记得咗呢个乌克兰战争同埋佢哋倾緊嘅和谈。咁啊，因为今次呢中国嘅官方就否认呢有呢啲中国人呢参与呢个俄罗斯嘅打仗，更加唔承认系官方派遣啦一定。咁但係呢对于中国嚟讲呢，你都知道其实佢哋嘅大外宣呢是使了很多钱，同埋咧不断外交部发言人咧都要咧顾住个面子，不停喺度吹嘘紧咧佢哋嘅中立啊，同埋尊重啊俄乌两国嘅主权啊。嗱呢啲虽然讲俾外国嘅媒体听或者外国嘅政府听咧，大家都嗤之以鼻，同埋咧都知道佢喺度吹水噶啦。但系佢最重要咧，呢啲咁嘅宣传咧系俾佢哋自己嘅嗰啲韭菜同埋愚昧嘅人咧。去相信同埋聽，以為佢哋真係咧呢個戰狼嘅國家咧，可以咧呢個中國嘅護照可以帶你哋回家。咁啊，但係而家嘅情況咧，呢班150多个嘅中國士兵似乎就成為棄卒啦。嗱，咁點解咁講咧？因為如果大家記得幾個月之前咧，印度啊，亦都有一啲咧人咧去咗俄羅斯參與呢場烏克蘭戰爭做炮灰。但佢哋去到嘅时候咧，发现咧自己有啲被种族歧视嘅感觉啦，好似呢啲中国人一样，因为佢哋唔识俄罗斯话啦，俾啲俄罗斯咧嘅军人咧当佢哋系炮灰摆队上前线啦，啊走去扫雷啦，十足嗰啲北韩士兵咧，你见过嗰啲画面咧，完全咧系冇装甲车掩护之下冲锋嘅情况咧，就俾乌军咧好似割韭菜咁全部射低晒。咁呢啲情况呢眼即係传媒影到之后呢就眼泪汪汪，就哀求啊当时嘅印度总理莫迪呢带佢哋返屋企。咁莫迪呢作为印度嘅总理呢，佢对公民啊要摆出一个呢一个负责任嘅态度。所以佢后来呢同阿普京非正式会面嘅时候呢，同阿普京讲喺印度嘅压力之下呢，普京於是呢就将俄军里面嘅印度籍士兵呢就发还回国，用仲提供便利啊解除合约添。嗱咁样咧，我唔知道点解普京大发慈悲啦，可能印度军嘅表现亦都不力啦。咁但系中国官方嘅情况而家就否认之余咧，就完全咧同呢啲咁嘅百几个士兵咧就割席，系唔关我事。但系大家心知肚明，呢啲青壮嘅男即仔男士啊，去到俄罗斯参战，你话佢哋有冇军事嘅背景咧？有冇曾经受过军事训练咧？系咪是但一个啊？ 揾唔到工做嘅大學生可以去參與俄羅斯嘅作戰呢？大家用邏輯都諗一諗，都知道其實一定可能有背後啊，有官方嘅非正式嘅參與啦，甚至可能係特登派過去去接受一啲戰場上面嘅訓練啊，又或者去領會個實戰啊，去收集好多嘅情報翻嚟都有可能。咁但係而家咧，你見到咧，即係依種中國嘅政府嘅割席咧，嗱，外國政府當然係即係心知肚明啦，但係對於中國呢啲大內宣嚟講咧，我覺得都係一個打擊嚟嘅，都係會令到人睇到你連印度都不如，你哋成日話印度係亞印度亞三，但係其實咧，你連呢個帶翻中國人翻去中國啊嘅説話同埋行動咧，都做唔到咯。 中國連印度都不如呢樣嘢咧，我諗喺美國同埋歐盟國家咧，啲官員心裏邊係知噶啦，但係知係冇用噶嘛，係嘛？咁你而家要最想係咩？你而家就口口聲聲最想就係俄烏之間停戰啊嘛，係咪啊？而家咧死嘅咧每日咧好多係烏克蘭嘅士兵同埋平民啊嘛。咁既然中方咧係正式切割，就話無關嘅話，咁啊即係咁你烏克蘭又可以有另一種做法噶嘛？咁我哋相信中國政府嘅講法咯。佢冇派到軍隊進入嚟，只不過係中國呢啲咧烏合之眾呢啲刁民啊，係為咗貪錢，係然後咧係走入嚟啊，喺呢個烏克蘭嗰處咧，係混入軍隊嗰度去殘殺啊烏克蘭嘅平民同埋軍隊咯，係嘛？咁咧，澤蘭斯基你可以宣布佢哋恐怖分子，然後咧就話由於咧我哋前線烏克蘭嘅軍隊啊嘅軍人咧悲憤莫名。系嘛？觉得咧，我哋咧系帮咗你中国咧，系实现呢个航空母舰嘅美梦。但系竟然有啲中国人咧走入嚟咧，系杀乌克兰人，因为我哋控制佢唔住啊。于是咧话，你可以整一啲乌克兰军队啊喺前线，系咁以捉十个八个啲中国战俘出嚟处决啊！棒棒棒棒棒，你话棒棒棒乜棒俾你睇？然后嗰啲短片咧。就你要谂办法喺中国小红书嗰度咧，系放翻三两段，一两个钟头就够噶啦，系嘛？咁嚟到阻吓中国呢啲咧低端嘅刁民啊，系想去走入嚟呢啲咁嘅战争嗰处咧，系参与俄军，呢、这个同中国政府完全无关，呢、这个纯粹系对中国人里边呢种咁嘅暴力恐怖分子嘅阻吓，系民间对民间得唔得先？系嘛？ 系 啱嘛？呢、这个都系一个办法嚟噶嘛？中国人系怕死噶嘛？喂，当然一小撮呢啲系参加30万卢布，咁你咪俾你睇啦。嗱，30万卢布嘅下场就系咁，然后将处决咗嘅尸体咧，就用条绳吊高，一辣系嘛，系咁以啊，你做瓜十个八个先，然后话啊唔关我事啊，泽连斯基话唔关我事啊，我哋咧系一定系善待战俘噶，系嘛？我哋系遵守日内瓦公约噶。只不过咧，前线有啲军人咧，佢哋好似呢啲中国军队咁受咗精神创伤，嗰下咧太过激动得滞咧，系将佢哋就地击毙。我哋咧就已经咧系劝喻啊，乌克兰我哋前线嘅兵咧就唔好咁冲动噶啦，系嘛？咁呢啲先至系做战争啊嘛，系咪啊？战争就同你讲斯文咩？系嘛？而且你已经俾我证据确凿。是捉到155个，你咪将嗰啲相一个个好似骨灰庵咁登出嚟咯，叫做乜嘢名，来自边度，系嘛？又你一个庞大嘅，唔可以讲话宣传啊，一个新闻报道啊，同埋呢件事你可以作为一个借口，呢、這个借口咧系可以跟住向俄罗斯咧系加强反攻嘅。呢、這个你要学习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当时日方咧就话一个咧日本兵喺北平咧境外卢沟桥嘅宛平城外嗰度演习嘅时候就失踪，失踪咧就怀疑系被中方绑架，于是咧作一个理由咧就向中国咧系全面发出一个咧诶进军令。嗱，咁你而家当时呢个失踪嘅士兵叫做咩名咧？嗱，我哋唔知系咪喺朝日新闻嗰度有个相同埋有个名登出嚟咧？唔知，但系呢个咧系全面进攻啊吓嘅一个叫 legitimate， 一个叫合理啊嘅理由啊嘛，系嘛？嗱，呢家讲紧系战争，而家唔系讲紧咧斯文谈判吓，呢场战争已经系3年几，所以一泽连斯基系唔够烂仔。 同埋欧盟冯德莱恩啊、马克龙啊呢班人呢亦都系斯文人。啊、你唔够烂仔同埋唔够斯文人，喺一场咁嘅血腥嘅战争里面，你注定系失败嘅。啊、本来呢 Donald Trump 呢系机会难逢，你系出一个几烂仔嘅人，就系、是、呢啊，欧盟啊，同埋美国里边嗰啲知识分子啊，又当佢系一个啊仇恨嘅第一目标，咁啊冇得讲咯，系咪啊？如果我系中国咧，你见你咁水皮啊，啊我即刻啊，我喺嗰度眨眨眼啊，我用各种嘅渠道啊，我派多1500个中国军队入去，甚至15000。 哦，系就好啊。 你又如何？ 我就落。 你又如何啊？吹啊！ 但系可惜佢又行又怕痛啊嘛。即系 系啦，我而家同你讲人道咩？我同你讲道义咩？真系好笑啦！ 喂， 我而家要生存啊！ 而家正正系美国嘅关税咧，令到中国嘅制造业咧，而家进入寒冬啦，停晒厂啦，啲供应链全部断晒啦，下游嗰啲供应商啊，全部截晒单啦，本来签咗嘅单咧都唔理啦，全部咧唔要。咁啊，而家大把人冇嘢做，咁其实可以创汇啊嘛，呢种叫做以前啊。咩啊？嗰啲卖猪仔啊，都系咁样寄翻啲钱翻去祖国啊，就可以啊起大屋啊嘛啊，好多顺德嗰啲屋啊，都系咁样起翻嚟噶啦。咁而家你咪可以向学北韩咁样向乌克兰输入呢啲中国嘅作战人员咯，系嘛？咁你喺珠三角啊、江浙一带冇公开嗰啲民工啊，全部你咪一车车啊火车咁车去。由西伯利亚大铁路一路咁车到去俄罗斯入乌克兰，咁你何止150个啊？系咪15000个，150000都可以输入去啦？咁啊， 不止系咁，两年几三个月， 系啊。 普京系暗中埋怨中国对俄罗斯嘅支持唔够，咁而家咧就系话明压暗，系加强个支持力度，因为而家咧嗰个时机咧系越嚟越关键，对说咧中国咧系会将攻打。台湾的时间表提早，万一啊喺呢头同 Donald Trump 倾唔掂，抹晒面，嗰啲关税咧系加你加到我200-400%嘅时候咧，你逼到我老习真系要喐台湾嘅时候咧，如果后防大空，普京净系翘埋手得个睇字就唔得嘅，所以喺呢个时候你要投桃报李，你要买定普京先。既然咧欧盟、北约同埋美国嗰度完全冇作为。就咧，索性咧就加多啲中国军队派入去，啊，唔需要明派，照样派，咁俾你泽连斯基俘虏到又点先？又如何先？系嘛？咁啊，但愿喺呢个时候就帮普京咧，系起码喺乌克兰嗰度占咗上风。又我睇你成个西方点？一班啲欧盟一班咁嘅废柴，同埋北约呢啲咧，又埋翘埋手咧喺度睇嘢。大家我举例你问啦。欧盟你嗰时咪好撑泽连斯基嘅，泽连斯基喺白宫俾阿麦范斯羞辱翻嚟，你咪成班过去揽住佢嘅，系嘛？跟住点啊？你个斯几贤啊，英国首相咪出嚟做大佬嘅，咪叫欧盟团结嘅，系嘛？嗰阵时咪有一种论调就系、是、咧、啊，要求啊欧盟啊即刻冻结喺欧洲同埋英国嘅资产嘅，冻结咗未啊？冻结咗未啊？系嘛？当时美国啊，嗰度有舆论话：嗱，我而家唔够钱，我唔俾钱。但你欧洲你而家要即刻培训军队，德国同埋法国，同埋你欧洲大陆，你即刻冻结俄罗斯所有嘅资产。嗰度咧大约系有300亿嘅美金，系嘛？然后将呢啲钱咧系即刻攞嚟做军费，冻结咗未？嗱，我唔知，冇任何迹象话你有任何行动。因为当时普京是严厉警告你够胆喐手的话呢我就会扩大战事。所以成件事不是僵局而家是不是胶住在后在里面是吧直到啊而家人哋发现啊这个泽连斯基发现有中国军队混入去为止。这个在战争史上来讲是一个好重要的升级来的。是吧一种重要的升级呢是完全呢是足够的理由令到美国和欧盟啊对乌克兰战争呢是增加介入的。但是没有啊你知道 吗没 有的话呢一个弱者在一个森林定律里面如果你天生是这么瘦弱又是这么怯懦你成为敌方那只老虎口中的食物 系理所当然，就系咁简单。 我觉得冇问题啊，因为寒战嘅时候都系用志愿军嘅形式去入朝噶啦。 系啊，好多种理由。 我觉得咁做就要咁认。我而家反而尊重金正恩，因为佢摆到明咧，啲北韩士兵咧系派去赚钱嘅，同埋咧啊呢个过去咧就协助呢个普京作战嘅，起码光明正大。咁但系而家中国嗰边咧做咗就唔认。同埋咧，甚至割席，喂，好多呢啲中國士兵咧，去到當地咧，人生路不熟，俄語又唔通，仲要俾啲俄羅斯士兵咧就 bully 啊、霸凌啊，要佢哋做炮灰，甚至咧佢哋即係投降啊，或者係協約嘅時候咧，就要俾佢哋咧，仲要用咩催淚彈啊，同埋開槍啊咁樣啊，救翻佢哋，反而烏克蘭嘅士兵，咁呢啲咁嘅情況咧，係咪應該啊？啊！出到嚟要拯救佢哋翻嚟咧，如果佢哋真系为咗钱啊，为咗区区嘅两三万蚊啊，要卖命咁，但系而家中国政府系唔理佢哋之余，系嘛？咁同埋已经暴露咗一样嘢，喂！如果佢哋真系俾人呃过去嘅，好似嗰啲 KK 员咁，你起码都要派吴京率领战狼啊过去营救佢哋啦，系咪先？咁但系而家冇啊嘛，完全系一问三不知啊嘛，外交部发言人。是否认歧视啊嘛，咁而家咁样即系算点先？你连金正恩都不如喎，而家。 所以咧呢个个波而家泽连斯基同埋欧盟嗰度咯，系嘛吓？欧盟而家企喺处咯，系咪先？系嘛？啊，呢叫无所作为喺度躺平咯。咁你嗰泽连斯基好似咁啊？喂，而家就拉咗十个八个啲中国战俘，就俾乌克兰前线军队当众处决。你唔使惊啊，普京咧又会残杀翻你乌克兰嘅战俘嘅。因为杀嗰啲系中国人啊嘛，系嘛？泽连斯基话我哋唔杀俄军嘅战俘，前线啲军队有少少种族歧视，佢专杀嗰啲北韩同埋中国嘅，喂我控制唔到啊，咁亦都唔会令到你乌克兰嘅战俘喺俄国手上系导致咧呢个同等嘅待遇，因为咧普京同等咧。是睇唔起中国人嘅，系嘛？呢啲斯拉夫民族，你放心所以咧，嗱，呢啲就系战争嘅现实啦。我哋两边都唔帮，系理性同埋超然，系讲战争嘅逻辑。好啦，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多谢各位收听《风云谷》，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好多谢大家，欢迎加入风云会，同埋支持我哋订阅《风云谷》，拜拜。你都知啦，而家香港。In a way 都系叫 trouble water。咁既然我哋揾到条桥 over the trouble water， 我觉得都值得行一行呢条桥嘅。 我希望好快有机会，我同你就成为喺海外同埋香港好多身处 trouble water 嘅朋友啊，系嘛？同佢哋搭一条桥，令到佢哋咧成为一种慰藉啦，系嘛？ 眨下眼，风云谷的订阅人数已经超过了40万了。感激海内外的朋友一直以来的鼎力支持。为了回馈大家，我们已经进一步加强风云谷的内容。现在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都会有风云快讯，等大家食紧晏的时候都可以一览天下事。而逢一至六的晚上10点继续有风云谷正片，陶生和鲍Sir会以轻松的角度和大家剖析各种大小议题，还有收费会员专属的风云会。同大家细细声密密倾，而家就嚟睇下最新嘅精华片段啦！ 我呢三年啊，尤其呢一年啊，我遇到识与唔识或者街边嗰度叫阿曹生，我好中意睇你风云谷嘅，你可以问佢香港点，全部都系头领嚟， 领头， 全部都系话个市系死晒，咁可想而知啦，系嘛？由自入兴啦，你而家住喺香港一个擘大眼人人讲大话或者被讲大话被逼讲大话嘅城市， 咁讲唔可以话佢哋讲大话嘅，唔讲得 真话，一系沉默，系咪？ 系啊， 咁嘅比较之下，周围以前衰过你或者你睇唔上眼嘅地方，咩台湾啊、泰国啊、吉隆坡、马来西亚，全部都系天堂啊！同埋要承认黑白之间系有好多丰富嘅色彩。这个世界没有说一个绝对好和坏，尤其在政治世界里面，你以对一个人的喜恶，他是不是玩女人，他是不是有官司，你一定是会是令到你失去了一个真是科学和客观的一个看法。我有时喜欢挑逗，我歧视蠢人，我不是歧视基层的人，基层的人就算一个清洁阿婶，他都有我值得学习的地方。